no, I don't have to try, because you know exactly what to do. I never had something that I can't walk away from. Got my self-control so paralyzed. When it comes to you, no, I ain't got no patience. There's something about you I just can't fight. You're like that cigarette, that shot of 100 proof. No matter how much I get, I'm always craving that feeling when we kiss, the way your body moves. No matter how much I get, I'm always craving you. Every time we have to say goodbye, I'm counting down until we say hello. Every touch is like the strongest drug. I don't know how much longer I can go. 不总是忙碌，偶尔也要给身心做一次有氧呼吸。开车半小时到这座城市的郊外，和亲朋挚友享受健康休闲的田园乐趣。在蒋福山自然保护区与神奇的大自然拥抱，在灵山漫步闲游，和朋友畅谈，释怀心情。在考老山盆地追寻这个生态盆地的美丽传说。请为一零三三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6月9日星期五，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财政部、税务总局联合发布相关通知，规定自今年1月1日至2019年的12月31日，将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上限提至50万元。辽宁省招考办已经开通了微信公众号“辽宁省教育招生考试”，考生可通过微信免费查询高考成绩、录取结果等信息。太湖流域片的江苏、浙江、上海、福建和安徽五省市宣布将建立联合河床制，对跨省河湖实施联合监管，实现河床制的全覆盖。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7日表示，即日起，北京法院全辖区及京津试点的法院实现跨域的立案服务。国航7日正式开通北京至苏黎世的直线航班，该航班由空客 A330-200 机型直飞，计划于每周二、三、五日运营。天津航空公司7日开通重庆至莫斯科往返航线，这也是重庆首条直飞莫斯科的航线。该航线每周三、周六两班往返，由空客 A330 直飞。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 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清风袭来，树叶摇曳的流光里，有一棵树对另一棵树的告白。时针游移，记忆里的夏天总与当下在同一刻度重叠。在夏天，我穿过大街小巷，车水马龙。在夏天，我听见人声鼎沸，万物欢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这个夏天最硬的东西来了，这个潮流是什么？就是可以变成短裤的长腿牛仔裤，是不是很神奇？平时有的时候穿长腿牛仔裤的时候，你就会想，诶，这牛仔裤可不可以让它两用呢？既可以当长的穿，又可以当短的穿呢？而且特别是有的可能早上出门比较早，天气冷啊，穿长裤出去，但到了中午，你看这个天气是吧，很热的，那怎样把它变成短裤穿就很凉快，对不对？所以呢，有一个公司，他们就推出了一个可以秒变短裤的长腿牛仔裤。你只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个短裤和那个长腿长那个腿部的那个裤腿啊之间的那个扣子给解开，拉链拉锁一拉开，哎，就可以把这个长腿的牛仔裤变成还露一点点臀部的那种小热裤，是不是很棒？好方便。我跟你说最方便的是什么？我就去买了一条，还挺贵的啊，花了我600-700块钱呢。买完之后呢，我就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就把这条长腿可以变成短腿的短裤牛仔裤给穿上了。到了中午那会儿啊，我就突然觉得热，而且还在外面上班路上，我说我找了一个洗手间，然后就把这个拉链给拉开，变成了小热裤。我正走在路上，突然觉得特别晒，哇，我就直接把这个裤腿套在了胳膊上。好硬的遮阳套袖啊。 我这里天快要黑了，那里呢？我这里天气凉凉的，那里呢？我这里一切都变了，我变得懂事了，我又开始写日记了，而你呢？我这里天快要亮了，那里呢？我这里天气很炎热，那里呢？我这里一切都变了，我变得不哭了，我把照片也收起了，而那你呢？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像开始时那样握着手，就算天快亮。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像结局是那样，明知道你没有错，爱意要我原谅。 管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像开始时那样，我接受，就算挺快乐。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像结束时那样，明知道你没有错，爱你。那样我接受，就算挺快乐。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像结局是那样，明知道你没有错，爱你要我

他还说穿这么硬的暴龙眼镜啊，透气的短裤短袜短靴啊，就是这些东西啊，再骑一个超长山地自行车，他还要戴一顶帽子，这就是最硬的搭配。然后说到戴帽子呢，我们要来到了拍马屁第二炮了啊。这一炮是这样的，这个有一个学生哎考中了这个官员，于是呢就来到以前老师家里跟老师告别，老师就警戒自己的学生说，哎，你这以后去了新地方当官啊，这人事相处方面都要谨慎啊，千万不要把人得罪了，知不知道？这个学生呢就回答说，老师啊，您放心吧，我已经准备好了100顶高帽子，逢人就送一顶，让他们开开心心的。老师听着就觉得很生气，我都是怎么教你的，怎么可以阿谀奉承呢？待人要真诚。于是学生说，老师，我知道您说的都对，可是这天底下有几个像老师这样您不喜欢戴高帽的人呢？有几个呢能像老师您这样？然后老师点点头。后来这个学生离开老师家的时候说，耶，我准备的100顶高帽怎么就剩99顶啦？ 你说的憔悴的让我好心疼，有时候爱情比时间还残忍，短短的木木而奋不顾身，我和爱有两个同样用心的人，你醉了脆弱的藏不住泪痕，我知道绝望比冬天还寒冷，让自己心冷，写我的情书，想证明当初爱的并不糊涂，他曾为了你的逃离颓废痛苦，我也为了破镜重圆抱着你哭，哦，可惜啊，故事几滴眼泪几封情书，哦，这样的话或许有点残酷，带着别人给幸福的人盼望过的都不怎么幸福，哦，可惜啊，都是忍着眼泪流着情书，哦，伤口清醒要比昏迷痛楚，紧闭着双眼又拖着错误，真爱来临时你要怎么留住，你醉了脆弱的藏不住泪痕，我知道绝望比冬天还寒冷，念自己是个双眼又拖着走。

路边无际。 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你在人群，你在手握，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那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每日一思 Thought of the day。OK， 今天 Thought of the Day 每日一思是这样的，我想了很久，因为今天早上我妈在厨房做菜的时候啊，就一直在说雪雷啊，这个人呐、啊，她感慨哈，说要么你要学着像这辣椒一样，要有脾气，是吧？在大热天一定要有脾气，要么呢，雪雷你可以像这个白菜一样，你看这一层一层的，要有层次，要有内涵，知不知道？或者呢，你看你也可以像这个莲藕一样，没事多长点心眼，行不行？啊，我想了很久，厨房当中我到底像什么呢？那我就像是一根甘蔗，就是你觉得我好不好哈，取决于你是从根上往梢上吃，还是从梢上往根上啃。 长路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白云奉献给草场，江河奉献给海洋，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朋友。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不停地问，我不停地找，不停地想。白鸽奉献给蓝天，星光奉献给长夜，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小孩。雨季奉献给大地，岁月奉献给季节，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爹娘。小孩，雨季 献给你，我的爹娘。 那这个夏天最硬的搭配是什么？美女跟不剃毛。真的真的真的，我不是开玩笑。这是我记得曾经在1999年的时候，那个大嘴罗伯茨，茱莉亚罗伯茨凭借《诺丁山》这部电影，出席一些首映礼的时候哈、啊，当时他这个抬手间穿着礼服，抬手间就没有剃腋毛，这件事情呢是火遍了当时的各大就是黄色小报。那最新的消息，而且这是一个特别具有权威的市场分析公司，叫英敏特的数据啊，他们整个调查了从2013年到2016年这期间，千禧一代的女性啊，在剃腿毛和腋毛的比例已经有稳步的下降了。比如说在2013年的时候，16到24岁的女性当中，基本上每个人都说他们都会剃腋毛，95%，但是到2016年，这个比例下降到了77%，有将近30%都不剃了。所以呢，因为这个趋势哈，从2015年到2016年，包括剃毛的产品呐、脱毛的产品呐，销售额都减少了很多。当然也有一些考虑哈，比如说我们女性认为，包括一些剃毛的泡沫呀，或者是脱毛膏啊，可能对于皮肤不是太好，所以呢，我们会选择比较天然的美容产品，或者是直接就不剃了啊。特别是最近这段时间，女权主义也是比较风潮比较高，所以呢也是反对剃除体毛的这种选择。但是我要跟你说啊，最近真的是不流行剃毛了，真的不流行了，你知道吗？你看，我不仅不剃腋毛，不剃腿毛了，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连胡子都不刮了。 千千万万个思念在空气中凝固，扬起风吹向你，带着我的祝福。寂寞我不在乎，你快乐我就满足，想你是我的幸福。千千万万个回忆酿成一杯感触，浓浓的回味着在一起的温度，真心义无反顾，爱不自觉的投入，层层的相思刻骨。每一天想你一遍又一遍再一遍，一直到忘了时间，有白天有黑夜，思念无尽的蔓延，决堤的沦陷，疯狂的想着你的感觉，一场见到永远。每一天想你一遍一千遍一万遍，一直到泪水哽咽，盼不到你出现，爱依然无悔无怨，沸腾到顶点，我知道你的誓言终将实现，在你面前。思念在空气中凝固，扬起风吹向你，带着我的祝福。寂寞我不在乎，你快乐我就满足，想你是我的幸福。千千万万个回忆酿成一杯感触，浓浓的回味着在一起的温度，真

匆忙，有人爱的甜美，谁会在意擦肩而过的心碎。从小东路走九遍，脚底下踏着曾经你我的点点，我从日走到夜，心总会看到黑，我多想跳上车子离开伤心的台北。从小东路走九遍，穿过陌生人潮，熟悉你的脸，有人走的匆忙，有人爱的甜美，谁会在意擦肩而过的心碎。从小东路走九遍，穿过陌生人潮，搜寻你的脸，有人走的匆忙，有人爱的甜美，谁会在意擦肩而过的心碎。 有人说这个励志的一句话哈，非常励志，就是人生最大的灾难不在于过去的创伤，而在于把握不把未来放弃。嗯，怎么说呢，这句话就像昨天六一儿童节，我不知道有没有过儿童节啊，不管你是大孩子还是小孩子，那在Yesterday on History， 就是1968年的6月1号的时候，美国著名的女作家海伦凯勒是逝世了，享年是88岁，但是他其实有87年，他活了88年，但只有87年的生活都是在看不见听不见的世界当中，无光无声的世界里。因为他出生1岁的时候就生病，然后就耳朵呀失聪失明了。但是在这87年无光无声的世界里，他先后学会了英语、法语、德语、拉丁语、希腊语5种语言，而且还完成了14本著作，其中包括我们学校里头学的那篇文章，就是假如给我3天光明啊。所以相比之下，其实我这个励志的话真的说得很对。我们可能我们一直是看得见听得见的，也就习以为常了，也就觉得理所当然了哈。但是想象一下，你跟这些失聪失明的人相比啊，我们是多么幸福。你就想象一下，想3天吧，你现在开始想象啊，你听不见看不见的状况出现3天，我跟你说，我连3秒我都熬不住，你知道吗？怎么可能听不见？怎么能做得到啊？小哥什么啊？你们刚刚说什么八卦了？怎么可以听不见？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今天轻轻的呼吸，心还是感觉痛。没有你的日子里，我变得好脆弱。轻轻一碰，仿佛就要飞走。口袋里的双手曾被你温柔紧握，布满思念的空气该怎么去摆脱？天灰的好寂寞，快乐悲伤被你左右。说一千遍我爱你，我都还不够。就这样不贪心，我慢慢的走，只要有你陪着我，再苦我能承受。说一千遍我爱你，也都还不够。有一天我总会看见幸福的彩虹，相信你给的承诺，我等候。轻轻的呼吸，心还是感觉痛。没有你的日子里，我变得好脆弱。轻轻一碰，仿佛就要飞走。口袋里的双手曾被你温柔紧握，布满思念的空气该怎么去摆脱？天灰的好寂寞，快乐悲伤被你左右。说一千遍我爱你，也都还不够。 京时间16点整。 或许你因为抛锚耽误了行程而郁闷，或许你因为沿途的风景背离了原来的方向而迷茫，这都不重要，因为生活在三河，你就拥有一条幸福之路。 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为有效解决绿化带变成垃圾带的现状，市环卫局组织环卫工人对迎宾路的绿化带进行了集中清理，还给市民整洁清新环境。近日，记者跟随市环卫局工作人员来到清理现场，看到10余名环卫工人正忙着用铁锹、钉耙等工具对绿化带内的垃圾杂物进行清理。清理出来的各种垃圾堆放在路边，再集中运走。绿化带中的垃圾除了落叶之外，绝大部分是人为丢弃的塑料袋、烂菜叶、纸团等生活垃圾，还有部分市民图方便将建筑垃圾也随意丢弃到绿化带内。有的垃圾藏得很隐秘，再加上绿化带灌木丛茂盛，环卫工人清理起来十分困难，有时不得不钻进去清理。很多市民看到环卫工人辛苦工作，纷纷点赞，同时也呼吁大家共同爱护环境卫生，从小事做起，从自身做起，不乱丢垃圾，保持卫生，共同营造文明整洁的城市环境。据了解，市环卫局在清洁城乡攻坚战中，为打造干净整洁的城市环境容貌，以整治脏乱差为重点，周密部署，认真落实，着力推动清扫、清掏、清运三清作业质量升级，采取增加清扫保洁人员、延长保洁时间，实行环卫管理的点线面全覆盖，加大环境卫生整治力度，提高清扫保洁水平。8号上午，省关工委常务副主任龚焕文一行在廊坊市关工委有关同志的陪同下，来我市考察考山小学党史国史教育和市第九中学孝道教育。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刘增禄陪同考察。在考山小学，龚焕文一行先后实地考察了革命传统教育展示、德育展示和科技展示，听取了小小解说员对学校党史国史教育的解说。在市第九中学，龚焕文一行走过了孝道路，在孝道墙前驻足观看。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龚焕文听取了我市关工委关心下一代工作情况、市第九中学孝道教育开展情况和考山小学党史国史教育开展情况的汇报，对我市党史国史教育和孝道教育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各级关工委要始终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作为首要任务不断推进，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充分发挥五老优势作用，突出工作重点，狠抓工作落实，要不断完善学校制度建设和运行计划，进一步创新学校工作方式方法，做到与青少年成长规律、社会发展、学校教育相结合，更好地服务青少年健康成长。刘增禄表示，我市将以此次调研为契机，继续扎实做好党史国史教育和孝道教育等工作，进一步发挥优势，主动作为，亲力服务青少年健康成长成才，推动全市关心下一代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黄庄镇在气氮煤工作中牢牢把握城乡统筹先易后难、试点先行、稳妥推进的原则，今年首批实施气氮煤的村街各项工程进展顺利。截至目前，黄庄镇气氮煤工程已完成室内挂表6094户，占总任务量的60%；完成室内�挂炉6101户，占总任务量的60%；户外低压管网土石方工程进场15个村。完成21千米，占总任务量的6%。环保之声今天播出开展65环境日系列宣传活动， 今年六月五号是第46个世界环境日，是新环保法颁布实施后的第三个法定环境日。为做好系列宣传纪念活动，广泛凝聚社会共识，有效形成环境日期间的集中宣传效应，市环保局组织开展了环保知识宣传晚会、发放环保知识宣传手册等六五环境日系列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布置了专门的宣传展台、宣传展板和宣传横幅，向群众发放环保知识宣传手册、环保购物袋等，为大家讲解环境保护小知识，让群众深入了解保护环境从我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四号晚，市环保局还在市文化中心广场主办了以环保为主题的文艺演出，呼吁广大市民积极践行绿色生活，倡导全社会勤俭节约、低碳环保、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和新闻，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特，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 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 C 级车，即有机会参加梅赛德斯奔驰 C 级挑战赛，尽享激情澎湃驾驶乐趣，并享1.99%起低利率购车方案。波士智达奔驰 3725888。 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你聊一聊的话题就是，你觉得这个夏天最合适、最硬、最喜欢的搭配是什么？这个搭配可以是任何搭配，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关注微信搜索品味1033。 Yeah. 绪，纵然爱淋过了雨滴，放开握紧会思念的手心，坏习惯追脾气，没抱歉也可以忘记，那是什么都不计较的亲密，再跳到你悲伤的海边，更靠近天堂，看得更远，我们笑着跑，横越海岸线的蜿蜒，一个微妙的体贴，直到今天会是情人节，我是第一次听你说永远，泪水还是涌成温泉，一个为爱的改变，我知道今天就是情人节，你让我感觉我有多特别，任性快乐的好回忆重叠， 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一三三，我爱的 Radio。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我是雪雷，陪你一路上唠唠嗑。今天聊你觉得这个夏天最合适、最硬、最你最喜欢的搭配有哪些？这个搭配可以是任何搭配哈，都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小潘乐园说，这个夏天西瓜和空调很搭。赵继伟说，烧烤跟酒很搭。医生和球说，啤酒配龙虾很搭。所以龙虾想问，酒想问的是，我到底是配龙虾还是配烧烤呢？ 来聊一聊你觉得这个夏天最硬最合适你最喜欢的搭配，可以是任何搭配，都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当我遇上你留言说海浪和沙滩最搭了，但是光有海浪和沙滩怎么可以呢？还得需要吴姐说的放假和休假的搭配啊，不然你到哪儿去看海滩和沙滩？ 就当作这是一年的光阴蹉跎，我不再温习每次深情的交错，我们不过是各自转动的星球，拥抱着永恒的空洞。就当作你的离去起不了作用，我的心还完整的像一个黑洞，深深的把你吸附在屋顶里，就一抬起头就能够看见你依然为我闪烁，走不出的路口，一个人的瞬间淹没在人群中，寂寞的路口，一个人一转眼走进了回忆漩涡，在争吵的时候也能从你最轻柔的手进入梦中。心还完整的像一个黑洞，深深的把你吸附在宇宙，一抬起头就能够看见你依然为我闪烁，走不出的路口，一个人一瞬间淹没在人群中，寂寞的经历过一瞬末，在挣扎的时候也能从你最轻柔的手进入梦中。 海洋，浪呀，他们俩是一条浪浪星。

放下包袱，更大能量充足，再上路。谢谢你，像一个沉睡在沙漠温和的嘴，风来临不愿的风吹，无所谓，一直到阳明开，像一棵大树在沿途，让我以为走过的路绝不后悔。不对，加油加油，相随像一束翅膀带我飞，飞去看那彩虹有多美。谢谢你像一滴泉水在沙漠为我的醉，天快黑不愿的风吹，无所谓，一直都有你像一棵大树在远处，让我以为走过的路就不后悔。不后悔，加油加油，相随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陪着你一路上聊一聊，你觉得这个夏天最硬的搭配、最合适的搭配、最喜欢的搭配都有些什么？也都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四妹说，这个短裤、短袖、短袜，很透气的鞋子，加上暴龙眼镜，这是这个夏天最硬的搭配。黄子琪爸爸就说了，你很透气的鞋子能有人字拖透气吗？短裤、短袖、短袜、人字拖是吧？我想说，再怎么透气，有不穿短裤透气吗？ 我特别剃了胡渣，用外表掩饰内在，你却用一眼就拆穿，小小声的哭了起来。我怪我不应该来面对我们的难堪，这杯热咖啡喝也喝不完，怎么爱还在哭？你开什么玩笑？不要逼我再说一遍，你好我就一颗眼泪像包浆，真摧毁我坚强的防护墙，分都分了，你想怎样？人的心都是肉做的，再硬都是假的。你是最懂我的人，骗不了的是我。我怪我不应该来面对我们的难堪，这杯热咖啡喝也喝不完，怎么爱还在哭？你开什么玩笑？不要逼我再说一遍，你好我就好。你的眼泪像包浆，正摧毁我坚强的防墙，分都分了，你想怎样？我愿意一时的合衷，谁让它有了越是痛。